第八十章，旧友。 周琦的状态确实很糟糕，面具之下，嘴唇干裂发白，露出来的半张脸烧得通红。周琦被赵家童挪到了长椅上，衣服、毯子裹了几层，捂得严严实实。赵家童进来就摸了摸他的额头，说：“ 喏，烧得滚烫的。” 刘霍他们几个大男人当然不好上手就摸了，也不用摸，看一眼就知道烧得不轻了。 怎么回事啊？ 高奇问。赵家童回答说：“ 我哪知道啊，就是纳闷呢，前半夜他还好好的，虽然有点蔫儿，但聊天说话没什么问题。我既没听见他打喷嚏咳嗽，也没听见他说太热啊太冷，比我还先睡着。我怕夜里风变大，还特地的避过了阳台正风口。 那怎么好好的就变成这样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 就刚刚。他不舒服吗？蜷着就靠过来，我本来睡得挺沉的，做了个噩梦，又被他一烫，就给惊醒了。睁眼他就是这样的。 他看着周琦昏睡的模样，担心道： 哎呀，说发烧就发烧，又在考试期。我就担心是不是考试内容啊。 考什么？难道要考谁烧的温度高啊？ 高奇咕哝着。 你别乱打岔，系统虽然越来越…… 赵家童比较委婉，没有说出什么直白的骂人话，他用肢体表达了一下，继续说： 但基本法则是遵守的，大家都没事儿，只有小周一个人发烧，他一定是触发了什么，我就怕这个。 秦秋在屋里走了一圈，一一确认。 朝没动？ 赵家童摇摇头。 没有，他比我还敏感。 屋里摆设更改过吗？ 也没有。 面具、礼服？ 没脱过，也没摘过。 夜里也没有独自出门？ 这我就不知道了，但应该没有。谁跟…… 赵家童犹豫了一下，想说跟你们似的，他清了清嗓子，及时咽下了后半句。 他胆子不算小，但也绝对不大，就算夜里要去卫生间，应该也会叫醒我一起去的。 那就只有晚宴了， 秦秋说。他们行动都很一致，唯一不同的是周琦没吃东西。高奇突然说： 会不会是这样？提姆说不能违背公爵的要求，那个病秧子公爵要求我们享用晚餐，而小周没碰，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惩罚。 尤霍斩钉截铁地否定了： 不会。 为什么？ 他沾过脚，喝一滴也是喝。另外提姆说的是整组惩罚，我没发烧。 高奇点了点头， 这就有点费解了。 找不到源头，他们很难让周琦好起来。屋子角落有清水，赵家童浸湿了布巾，掖在周琦的额头处，希望能帮他降一点温，起码先醒过来。但周琦就像是陷入了昏迷一样，不论是叫他还是拍他，丝毫没有要睁眼的意思，哼哼都没有。 说话间，阳台上又传来一声响，几个人转头看去，来的人是杨叔。众人一愣： 你怎么来了？ 翻阳台来的，还能怎么来啊？ 杨叔说着，手里还拎着巨大的裙摆，他拆了绷带，一脸不耐烦地把裙摆扎上去，露出两条雪白笔直的长腿，高跟鞋大概被他扔在房里了。三位男士绅士又礼貌地转开了脸。谁知杨小姐说： 转什么？秦氏大街上没见过穿短裙的。 三位男士无话反驳，又转了回来。高奇和赵家童偷偷交换了眼神，瞄了一眼周琦，又瞄了一眼杨叔，心说都是系统强塞的夫人，怎么差别这么大呢？杨叔咕哝着，破裙子真拉低笑容， 一边从层层叠叠的裙摆里翻出一个简单的包。别说几个大男人了，赵家童都看得一愣一愣的。 你这从哪儿掏出来的？ 这裙摆三层还有撑子，你试试往第二层的裙摆里面塞东西，保证一天都掉不下来。 杨叔说话的时候总是微抬下巴，显得盛气凌人，不好相处。他从包里掏出一个小盒子，里面居然是码得整整齐齐的药片。 你怎么知道周琦病了？ 赵家童一愣。杨叔说， 我不知道，就听见你在隔壁说他不太好，我来看看怎么一个不好法。 高琪疑惑地说，那你从哪儿来的药啊？杨叔比他还疑惑。 随身带药很奇怪吗？ 高琪闭嘴了。杨叔走到周琪旁边，毫不客气地动了手。他翻了周琪的眼皮，又捏着对方嘴巴，迫使他张开嘴，对着光看了看，最后按了按他的脖颈，动作干脆，很不温柔。尤霍看了会儿说， 你是医生？ 杨叔说， 不算。 杨叔嘴里说着不算，却又撒开手，头也不回地对众人说， 十有八九是吓的，被什么吓的就不知道了，目前状况还行，挺平和的，就是体温高一点。有水吗？ 赵家童把盆往前一递，杨叔有一瞬的无语。 我要喝的水不是洗抹布的水。 赵家童摇了摇头，他生怕这位小姐说那就喝洗抹布的吧，立刻道， 吃药啊，是不是？干噎也行啊，以前部队跟人学过一招，可以帮他噎下去。 杨叔抱着胳膊不太放心地看着他，直到周琦真的咽下药，杨叔这才用审视的目光看向赵家童。 你不对的。 是啊，不太像吗？ 赵家童苦笑一下， 这两年是有点懈怠了。 杨叔撇了撇嘴，也没宽慰什么。杨叔手指扫过屋里的人，冲油货点了一下，评价说， 你应该是不对的。 又对着秦鸠点了一下， 你呢也应该是。 最后一向高琪， 你肯定不是了。 中年男子高琪差点呕出一口血。杨叔冷静地分析， 你这状态差远了，但也不排除是装怂。 高琪点头也不是，摇头也不是。你说你不算医生，这什么意思呀？众人对这姑娘也有几分好奇。 学这个的具体门类跟你们也解释不清。 杨叔说，哦，我以为你部队卫生所的。高琪咕哝说，小丫头看人还挺准。杨叔皱了皱眉，显然不喜欢小丫头这种称呼。 之前有项目跟部队打过交道。 杨叔简单解释了一句，就转开了话题，显然懒得多聊。 周琦病得突然又不明原因，这个节骨眼上搞事不合适。尤霍和秦鸠便把计划往后推了一点，反正也没了睡意，众人便也没回房间，一边等周琦退烧，一边聊着这次题目。高琪和赵家童你一言我一语，试图从公爵和管家说过的话里抠信息量。杨叔不附和也不插话，只坐在那里听。用高琪的话来讲，特别像个评委。他们聊着的时候，有两个人完全没配合。秦鸠冲尤霍说， 我一直在想，这次考试有个例外。 什么？ 之前提过的整组惩罚。 高琪原本竖起了耳朵，一听见这话当场翻了个白眼，心说得，这是在琢磨违规那些事儿了。 以前考试 如果有惩罚，会明确地说出来，至少会说明惩罚方式。 比如外语那场，系统直接说了要入关；再比如上一场，系统也直接说了要代替死去的考生。虽说内容不算详细，但至少有信息。这次却只说整组惩罚，罚什么，怎么罚，提都没提。游惑也早早注意到了这一点，毕竟和违规相关的内容更是更容易引起他的注意。 你觉得系统什么意思？ 游惑冷冷地嘲讽说， 缺德系统，换位思考不起来。 高奇和赵家彤突然一起转头看着，高奇用一种不可思议的语气说， 哎，你居然会说脏话呀。 游惑表情逐渐变凉，秦鸠忽然低笑了一声，高奇连忙解释道， 不是不是，就有一点惊讶，以前很少听你说。 在高奇的印象里，这位年轻的朋友高冷寡言是真，讽刺气人也是真，大考官气人的时候字字如冰针，量少却奇疼，这是众所周知的。但作为朋友，高奇能在生活中的种种细节里感觉到考官 A 是收着的。其实大多数监考官都是收着的，换谁常年处在被监控的环境中，都会下意识把真实的自己藏起来，收敛的，克制的，尽量达到跟系统风格一致的状态，至少看上去是这样。但考官 A 不同，曾经有人私下开玩笑说，考官 A 之所以排 A， 除了本身很强之外，也因为他跟系统本身很像。考官 A 比所有监考官都更适应系统的步调，冰冷的，不讲情面的，正常年轻人会有的情绪在他身上被收到最小。高奇会不耐烦，会不高兴，会挑剔嫌弃，但比这更浓烈一些的情绪，诸如气急败坏、恼羞成怒、兴奋或是伤心，包括这样直白的骂人，在考官 A 身上是不存在的，也就跟另一阵营对峙的时候能显出几分鲜活来。以前高奇见惯了，觉得理所当然，现在高奇才忽然想起来，当年的考官 A 也不过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，如果不是受系统牵制，考官 A 应该会像一般年轻人一样有鲜活的情绪，也许会因为长相出众略有一点傲，但高兴了会笑，生气了会骂，有讨厌的人，也有喜欢的人，而不是成为某个机器或是程序冰冰的代言者，他会有正常人该有的人生。之前在马车上，高奇觉得游惑脾性举止依然和当年一样，变化不大。他以为系统留下的烙印和影响太深了，即使失忆也没法把考官 A 完全推回起点。直到这一刻，在游惑跟秦鸠聊天的时候，高奇终于在这位旧友身上看到了一丝年轻人会有的鲜活气。高奇不太习惯，但很高兴，非常非常高兴，连带看着秦鸠都顺眼多了。